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不听你唱惊喜，总一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逛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看这个人笑呵呵的，没有敌意，这才抱了抱拳，请问这位，您尊姓大名，怎么认识佟某？哈哈哈！佟侠客，普天之下凡是练武的，有几个不知道名的。凡是参加三月三亮标会和九月九重阳会的人，有几个不认识您的？小可跟您见过几次面了，可是咱没说过话，故此我认识您，您不认识我。哦，那么请问尊姓大名？哎，我呀姓智，我叫智亮，江湖人称太平侠。太平侠智亮，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。佟麟的耳朵里头早就有这主的名，没见过。哦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太平侠呀。没想在剑山相遇。太平侠往左右看看，没人，跟佟麟一摆手，佟侠客，能不能找个肃静地方咱们做一次长谈？可以。都自己人，没什么说的了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树林，看了看这地方挺保险，席地而坐。太平侠智亮就问佟侠客，您进剑山打算要干什么？我可不是说多管闲事啊，您别以为我是剑山的细作来套您的实话。如果您要那么一想，哎呀，就屈冤了我了。我呢要有那种不正的心术，天诛地灭，不得善终。哎呦，老兄您言重了。我认为我们虽然初次相识，胜过多年的交情，我半点那种想法都没有。既然佟侠客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您到剑山干什么来了？ 哎，老兄，这您是明白的。我保着钦差年的人查办建山，但是对建山的详情还不十分了解，故此我来到建山前来摸底。 哦， 明白了。谁跟您来的？就是在下一人。童老师，恕我直言，因为我看得出，童侠客是个正人君子，礼贤下士，凡是结识您的人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您是个正人君子，不骄不傲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早就下决心，立下誓言，要跟您往好好的处一处，咱们往深里头交一交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要坦诚相见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老兄，您别客气了，有什么话请您讲说当面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您一个人进建山，未免有点的。红林一看他说话吞吞吐吐的，明白了。老兄，您是不是说我一个人来到建山，未免不自量力，自讨苦吃？童侠客，这您自己说的，我可不能这么说。但我总觉着太危险了。是，童侠客，您的功夫高，太高了，我是心服口服。您知道我师父是谁吗？不清楚。我老师就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，英雄德禄陆明瞻，陆老剑客。哦，佟林一听，陆明瞻那还了得吗？威震江南，赫赫有名，江湖人称怪杰呀。啊，他是陆老剑客的徒弟。佟林点了点头。太平侠质量接茬往下说，我老师跟我讲了，天下可交者为佟林也，让我跟着您呢好好学学。我是抱着这么个心在后的后年来找您的。本来嘛，我可以到公馆去，我觉着咱们都不熟悉，我跑到那块去自我介绍吧。您说您对待我应该什么样呢？当然也可能礼貌相待，我总觉着心里头不踏实，不如到建山立点功劳，那时候帮助童侠客干点活，再见您的人，再见童侠客，我觉着心安理得，故此我来到建山。我没想到在这儿咱俩遇上了。哎，接着方才的话说，我承认你有能耐，但就你一个人进建山，你怎么对付得了那些强敌？我问你，你要遇上三阳观的俩老道，张明志、赵明真，你怎么办？慢说，童侠和你就是大清国四大名剑，董乾、董化义、江达、江本初、真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就这四位厉害不厉害？恐怕也未必是张明志、赵明真的对手。还有那个泥小鬼陆恒，这个家伙横行霸道，武林之中的人都把他恨透了，但是谁也惹不起他。他现在在建山，何况还有谭天、谭桂林，还有军师燕普，还有其他等等等等，一二百人呢。就您再能耐，您对付得了这些人吗？ 这是岂不担风险？故此我奉劝佟侠客，您刚到这儿没遇上其他的麻烦，这是您的福气呀、啊、您有福啊，听我劝，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回公馆，不然恐怕凶多吉少啊。哈，佟林听完了不住的点头，老兄感谢您肺腑之言，您说这些话我爱听不，我太爱听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在临动身之前，我的好友镇东侠，我那些朋友再三劝我，但是我也有难言之隐呐。老兄，我直接跟您说吧，咱俩的处境不同啊。你现在这个侠客逍遥自在，我这个侠客现在挂着官衔呢，我是奉旨的随行委员，吃着三品武官的俸禄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当官不自在，自在不当官。可我现在没有办法呀，我保着年的人来的剑山，就要扫平这些逆寇，扫平乱党，而且皇上限制在年根底下必须做到，屈指算来还有几十天了，要做不到的话，我和年的人都得担责任，这是迫于无奈才挺身走险。明白了，明白明白明白。那么佟侠客，你怎么不多带几个人？老兄，诚如你方才所言，我就多带几个人，遇上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、云台剑客燕普，又能怎样呢？不等于卖一个搭一个吗？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。与其那样，还不如我一个人轻松愉快。一旦遇上死，我自己死，我不能拉个垫背的。这回您明白了吧？啊、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佟侠客，就你所作所为啊，我对你更敬重了。这样吧，谁让咱俩遇上了呢？我给你牵马坠镫，我给你寻风放哨，我来个舍命陪君子，咱俩结伴而行。佟侠客一看这个人非常爽快，的确有侠义之风，不住的感谢，直两一掰手，咱都是一家人呢、啊、我功夫不如你，但是多一个人总是活变一些。再问佟侠客，您对地理熟不熟？知道个大概。不行，大概不行。我这儿有一份地图，画了一张草图，佟侠客你看看。太平侠之亮从怀里掏出绢帕，白色的，往面前一铺，四几角拿砖头压好了。佟林一看，上面画的弯弯曲曲，有山有河流，标着地名。质量这才说，您看见没，咱们现在待这个地方叫黑风口，就是您杀这五个人这个地方，黑风口这是头道关口，再往前走二道关口叫百丈崖，您可千万注意留神，过了百丈崖第三道山口叫老鹰顶，过了老鹰顶这才能进剑山的里边，因此咱们得闯三关呢、啊、这三关能不能顺利通过，反正我心里是没太有底，望佟侠客多加谨慎。佟林一看，我不如人家， 你看人家心多细，把底都摸出来了，三观都知道。我要没见着他，我是一无所知啊。佟林点了点头，记住了方位，太平家质量，把这个手帕剪图卷吧卷吧，又揣到怀里了。佟家哥，咱说走还就走，下一关就是百丈崖。俩人站起来，把尘土掸的还没等走呢，就听头顶上有人尖笑了一声，跟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，叫人听着蛤蟆根发炸，浑身起鸡皮疙瘩呀！这笑声，二侠大惊，仰面一看，就在他们身旁的一棵树上蹲着个人。这树上主天下主地的，这主两条腿分着骑到树杈上，一只手扳着树干，探身往下瞅着，离地能有六七丈高。二侠仰面一看，呀，怎么长得这么难看？是个人呢，还是一个鬼？就见这主腿一顺，从上面跳下来，质量同理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啪啪往左右一闪，把面前的场子打开了。这主啪落在二人面前，这两个人才看清楚，不是男的，是个女的，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太婆，反反披肩，一根牛皮条的勒着脑袋，这张脸长得这个不干净，上的麻子、痦子、猴子、扁平疣都长满了，都眉毛秃的都没了，就剩两道肉岗子，深眼窝子，一对蓝眼珠，耙鼻子，大鲶鱼嘴，脖子上脸上是皱纹堆垒呀，两只大山峰耳还带着耳环。往身上看，一身青色又肥又大的袍子，用根麻绳一勒，脚下穿着一双矮腰的靴子，手里的擎着龙头拐杖，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，二目如电，就这么高跳起来，生息皆无，可见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。佟林不认得是谁，质量认识，质量把手一伸，把佟林给挡住了。佟侠客，刚才你宰了五个了，这回该换换班了，让我对付这个老妖婆。佟林呢，没见过质量的功夫，也打算开开眼，老兄你就费力了，还谈不到。再看质量单手提刀来到老妖婆近前，呵呵，我当是谁呢？你不是大魔山的女魔头夏玉莲吗？嗯，黑风派的总门长，对不对？哎呀呵，你还真认识你老奶奶啊！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小猴崽子，刚才我在树上听见了，你就是英雄得路鹿鸣毡那徒弟，叫太平侠质量，不错，正是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佟林呐、啊、佟林，太有点不自量力了，就凭你们这个身份，敢进剑山？ 你们长了几个脑袋？嗯，也慢说进剑山，就是你老奶奶这一关都没法通过。我那五个徒弟啊，魔山五怪都死在佟林的剑下。佟林，我就是找你算账而来。既然前面有个质量想做你的替死鬼，老奶奶我先收拾他，而后再找你。啊，佟林这才知道死那五个人是怎么回事。哦，是他徒弟。佟林没理他，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太平侠之亮龙鳞宝刀对龙头拐杖，佟林在旁边看着，一瞅志亮使的是什么呢？36路天罡刀。他这个刀法跟大叛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跟他的刀路数是一样的，这佟林在杭州擂上见过，看他这个能耐未必赶得上苗泽，但是年纪轻，40多岁，血气方刚，故此力大刀沉，显得十分勇猛。可再看对面这老妖婆，这条龙头拐杖呼呼刮风，年岁大了，身子骨可不老，干净利落。佟林心说，你说这老太太放着福不享，跑这杀生害命，这不是一种怪人吗？正常的人谁干这个呀？拿刀动枪的，偌大年纪不识好歹是实在可恶。就在佟林想的时候，就见刀光一闪，志亮喊了一声，老妖婆你在这吧。斜肩铲背，把这老妖婆是劈为两半。再看志亮把腕子一翻，刀上是鲜血不沾呐。尽管如此，在尸身上把刀还蹭了两下，转回身奔佟林，头侠子，你见笑了啊，你看我替你打一阵，你是不是能得到休息？好，多谢老兄帮忙。哎哎哎，谈不到，你看对付这样的我行，比他高一点的我就白给了，那就得看您的了。哎，佟侠哥，为了不留罗烂，咱把这六具尸体啊扔山涧里头去，把血迹擦干净了，您看怎么样？ 对对对对对， 佟林，你看人家心呢比自己细得多，就这么把六具尸体扔到山沟里头，弄了点沙子土掩盖掩盖，把地的鲜血全都蹭净。看了看，你要不注意啊，不知道这块发生什么事儿。就这样，两个人转身赶奔百丈崖。百丈崖离黑风口30里地。就这两个人那个脚程够多快，往下一俯身，谁也不说话，一晃身到了。佟侠哥抬头看，那就是百丈崖二道关口。这个百丈崖名副其实，就好像影壁墙一样挡住去路，溜光散亮，又像一面大镜子，上的是寸草不生，高岔入云呐。往两旁看没路，要不了解地形的人就认为走到这儿就没道了。实质上有没有道也没有，要想往里走得翻崖而入，100来丈高，能上得去吗？志亮看看佟林，